Урок 12. Текст. 哥哥，明天地理考试，你考考我吧。 好。山东在哪儿？ 山东在中国的东部。 西藏在哪儿？ 西藏在中国的西部。 河南在哪儿？ 河南在黄河的南边。 河北在哪儿？ 河北在黄河的北边。 那么，黄河在哪儿？ 你说呢？ Новые слова. 哥哥， 明天， 地理， 东部， 西部， 南边， 北边， 考试， 考， 在， 说， 那么，山东， 西藏， 河南， 黄河， 河北。 Упражнение один. 西， 低， 离， 你， 哥， 的。 摸， 喝， 八， 那， 妈， 搭， 山， 中， 天， 东， 熬， 劳， 左， 浊， 和。 黄， 南， 阳， 北， 考， 我， 好， 你， 伞， 闪， 长， 藏， 在， 是， 不。 去， 到， 进， 静。 Упражнение два. 山东， 河南， 黄河， 考考， 考试， 西藏， 地理， 东部。 中国， 那样， 那么， 明天。 Упражнение три. 在，在， 藏，藏， 子，纸， 脏嘴。张嘴， 摘花，摘花。